据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南朝鲜工人界维护生存权的斗争日益扩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釜山地铁工会21号举行罢工，表示要求当局撤销成果年薪制的适用。另据南朝鲜网报《民普雷斯》报道，南朝鲜的白南籍斗争本部从16号起开展实施特检签名运动，以查明施加给农民白南籍的暴力行为真相，惩罚责任人。